共度，三则是牵绊不了。 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见多云，偏西风二到三级，气温在零度到零下三度之间，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零下八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三级左右，最高气温四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天晴气爽，适宜各位的出行，体感寒冷需要各位注意防寒保暖。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5:30，教育面对面。 本月16号，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发布，在新课标中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比重，语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也从过去的14篇扩增至72篇。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课标中新增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质量要求2项内容。教育部新发布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家长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应对？新课改下，父母如何助力孩子的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带您继续关注。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我们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话题是家有儿女之家庭教育如何适应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那么新教改出台以后，对于各种家庭来说意味着什么？我们家长该如何呼应此次的新教改呢？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号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那么首先还是先来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两会消息，市人大举行新闻发布会，市教委表示今年每个街道至少增加一个普惠员。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做客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时表示，本市将硬软件结合，补齐学前教育的短板。寒假开始，专家表示合理安排假期需要科学指导。以下是详细内容。首先请听一组来自两会的教育消息。在29号上午举行的市15届人大一次会议保障和改善民生主题新闻发布会上，市教委、市住建委、市民政局、市卫计委、市人社局5部门负责人介绍情况并回答了记者的提问。据了解，今年在合理布局前提下，本市将在每个街道和问题比较突出的城乡结合部、地区乡镇，通过自办或委托等方式至少增加一个普惠员。270万平方米公有产权房也将于年底全部开工。近日教育部公布了全国第四轮学科评估结果，513个单位的7449个学科进行了参评。究竟要不要对高校学科进行排名？市政协委员、北京协同创新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工学院副院长王进祥肯定了学科排名的积极意义。他认为教育部的学科排名能反映学校学科在国内的竞争力和地位，有助于激励学校不断创新，推动学科的发展。不过在高校 到学科排名这个问题上，也有委员表示反对。市政协委员、北京建筑大学校长张爱玲认为，社会不能完全用排名作为指挥棒，成为衡量大学好坏的唯一标准。学科排名是一个综合评价，如果用一个模式、一套指标进行衡量，这样会有失平衡。28号，市教委主任刘宇辉做客北京城市广播市民对话一把手时表示，2017年到2020年，本市存在约200,000个学前教育学位的缺口，经过一年的努力，目前缺口仍达到178,000个。按照幼儿园人员配比有关政策的要求，全市至少需要增加约1.4万名幼师。扩大幼儿园规模是缓解入园难最直接的方法。刘宇辉表示，除了继续稳定并扩大教育部门办员，本市将鼓励有积极性的机关及企事业单位、高校、部队等单位恢复或新开办幼儿园，吸引社会资金参与办员。他明确表示，只要是普惠员，无论公办还是民办，都将得到扶持。丰台二中教育集团举办了第一届大学节，就读于各地名牌高校的部分优秀毕业生回到了母校，就所在大学的学校特色、专业设置、招生与报考等学弟学妹们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主题宣讲，为学校生涯教育贡献力量。此次大学节为毕业生回访母校提供了良好的契机，也为在校学生提前了解大学生活、科学进行生涯规划开辟了新的途径。通过和学长学姐们的互动交流，同学们对自身有了更加明确的定位，对未来有了新的憧憬。寒假已经到来，究竟如何安排才能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和学业成就有所帮助呢？专家表示，相比于着急于学习大量不相关的事实性知识，在复习巩固中建构知识体系，对新知识的学习才更加注意。当孩子深入理解、系统掌握了已经学习过的知识，新学期的学习就不会是机械的，相应的知识基础轻而易举的就被激活，为孩子探究新知提供助力，这种学习的成就感更能激发孩子的学习动力。2018年书香中国北京阅读季领读者讲北京系列活动启动仪式28号在北京市第56中学举办。领读者孟建华为听众带来了《领读者讲北京》进社区的首场讲座，古塔坐坐，漫谈五朝古都大北京。他以北京地区现存具有代表性的辽金元明清五个朝代的古塔为切入点，形象介绍了北京作为五朝古都的历史风貌，展示了北京千年的古都发展史。讲座中，他与各位大小听众朋友们进行了轻松热烈的互动。领读者讲北京项目是今年北京阅读季阅读行动的一项重要内容，项目将依靠100位领读者形成3支至5支的服务特定人群的专项队伍，深入社区、学校、机关、企业等，深入开展阅读推广和讲述分享活动，并将举办200场活动。好的，以上资讯是由晴天为您编辑播报的。接下来进入今天的主题，家有儿女之家庭教育如何适应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有问题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随时参与节目的互动。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本月16号，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发布。在新课标中，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比重，语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也从过去的14篇扩增至72篇。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课标中新增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质量要求2项内容。教育部新发布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家长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应对？新课改下，父母如何助力孩子的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带您继续关注。 好的，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秦天。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谈的话题是家有儿女之家庭教育如何适应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首先来为大家请出今天的嘉宾雷璐老师，北京市十一学校家校协作课程负责人，八年来举办了70多场家长课堂，2013年起组建了家长志愿者团队，20年的语文教学经历，也是高三学生的家长代表。欢迎雷老师。 大家好。 欢迎。好，我们再来介绍一下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位家长，也是我们教育面对面的非常熟悉的鼠爹哈、啊。来为大家介绍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获得者，教育面对面栏目专家团顾问，致力于从助学助考角度探索家庭教育的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高中家长助学助考实践班和中学生家长助学助考状态初级测评的创立者，也是我们熟悉的鼠爹。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又听到了熟悉的声音哈。我们上一周一的时候邀请到了教育部专家进行了这个新课改的一个详细的评估哈。那么其实它里边谈到了不仅仅是对学生，还有对学校在新课改的形式下需要做出的改变，同时也提到了一点，就是对于父母对于这次新课改的态度哈。其实我们特别想知道的是关于这一次新发布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于咱们的家庭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呢？ 林老师请。 女士优先。 请雷老师先说 啊。您先说吧。我觉得您这个是 好，是这样啊。本来呢咱们教育面对面栏目呢约我是连续做5期寒假这个节目的，结果后来22号被停了，就是插进来这个关于课改的节目。那么那一天呢，那自然的课改本来就重要，又把我停了，那我就更得听听了。我这一听啊，不得了，这可真是一个大事儿、这对学生、对家长真是一个天大的事情。所以如果说我们说到这个家长，家庭对于这一次高中的课改应该持有什么态度的话，我觉得呢我们是不是把它归纳为这样啊。第一点叫做我们应该对这种一些大的词汇词语要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你比如现在谈到什么核心素养这个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呢、包括什么综合素质这个合格公民呢、这都是大词儿啊，这都不是老百姓说的词儿， 是 都是官方说的词儿。那么这第一点，我们家长应该对这些词儿持什么态度？如果你认为这只是官方的事儿，离我的生活毫无关系的话，那就麻烦了，那就麻烦了，因为政府将来国家层面就是要这么来教育咱们的孩子的。那么我们就要习惯要琢磨这些大词儿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必须持一个欢迎的态度，因为这是一个国家事权啊。教育部长咱们陈部长说这是国家事权，国家定的，你不服从你也得服从，所以你要尽早的适应啊，适应这样的一种改革，才能带领着孩子很好的前进。才能很好的前进啊。先说到这儿。 好，一个词儿，对于大词的态度。 对。 第二个，我们要持接纳的态度。 我还得给你提高认识，欢迎的态度。 欢迎。 欢呼。 啊。举起双手赞成。 对，太赞成了，太赞成了。因为呢，它能够解决很多问题。这样的改革解决很多问题。你比如说，过去在我们的这个课程标准啊，它的这个价值就是这一学科价值不明确的情况下，我们的孩子都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本身学校就是一个流水线的生产作业式的教育。那么呢，他呢就是不容易让孩子，有一部分孩子他就会不适应，因为都是按一个模子刻的，你非那么整我就不高兴，我的学习动力就不强，我不知道我考一个高分干什么。而现在呢，这一次的课改呢，他持一个什么态度呢？就是说我们要考虑孩子的个性化的发展需要。个性化呀，用咱们十一学校校长李希贵的李校长的话，就是说我们要让孩子找到自己。你看看这样一个个性化啊，一个实现自己，孩子在这样的学校里来上学的话，他得多高兴啊。他实现自己，他舒服，他顺溜， 有成就感， 他容易啊。他容易啊，你没有说生掰那么去塑造他啊。所以说你对这样的事儿我们当然要欢迎了。他让孩子成为真正的真实的最舒服最合适的自己，这难道不应该拍手称快吗？所以说不是单纯的适应， 是 要欢呼，要高兴。 振臂欢呼哈。刚才您还提到了一个大词儿，其实对于这个大词儿，很多家长会觉得可能是国家宏观层面上出台的，对于我们老百姓来说可能有点不接地气儿，我不知道我该如何适应这种大的趋势哈。那么关于这个大词儿，我们节目马上也会为大家一一解析哈。那么关于此次教改，我们前期也采访到了各方的家长，不妨来一起听听他们的声音。 我是高三和高一学生的家长，对新课改这次可以选择必修课，这一点我们是举双手赞成。高三的这个孩子呢，喜欢物理、生物和历史，结果分科的时候呢，选择了理科，这样呢就不能继续学习历史，成为一大遗憾。而高一这个孩子就可以在六门里边选择自己最感兴趣的三门，这种自由的选择能够更精确地把学生的兴趣挖掘出来。新课改这次对素质教育的重视，我们也是非常赞同的。两个孩子呢，一个学习好，一个学习差。学习好的这个孩子呢，实际上在性格和生活上呢，都有一些其他的缺点。但是由于他学习好，所以在家庭里，在学校，这个光环就掩盖了他的缺点。随着岁数增大，性格和生活这方面的弱点呢，逐渐显示出来。所以我想，如果能够在基础教育这一块把素质教育抓上来，那么不光是对以后的学习，包括对他的生活都会有非常长远的正面的影响。 我是初中三年级的学生的家长，我觉着新课改让学生有目的性的学习，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现在的学生大部分都是题海战术，感觉孩子太累了，换一种教学方式才好。 我是一名四岁半的孩子家长，也是一名家庭教育工作者。对于这次高中课改，我认为幼儿阶段的家长也要引起重视，提前为孩子做好准备。课改提出以德育为魂，幼儿时期是孩子良好行为习惯培养的最佳时期。课改中提出了能力的培养，在幼儿时期是自我意识开始逐渐形成、自信心形成的关键时期。我发现现在的家庭中包办代替的现象比较严重，孩子因为能力不足而造成的胆小、认生、不合群，如果在幼儿时期不引起重视，会造成孩子将来做事情缺乏主见、畏首畏尾。课改中还提出了呀，创新与个性的发展。心理学界有这样一个共识，个性等于创造力，人的培养过程应该是一个个性培养的过程。而幼儿时期呢，正是个性发展的萌芽时期，而孩子的学习也多以自主探索为基础。我认为提前在幼儿阶段做好准备，一定会使孩子更好地适应新课改，做到全面健康发展。 哎，其实一提到这个课改，我们的第一反应肯定它对于这个高中的影响是很大的，其次就是初中我们该如何进行准备。但是从刚才的这个录音里边，我们能看出来，其实它的这个实际的影响群体已经涉及到小学、大学，甚至是幼儿群体哈。面对这样的一个不同的年龄段，我们家庭教育又该如何呼应此次课改呢？雷老师，您给大家解答一下。 新课改吧，特别是它随之而来的三年后的新高考，我想吧，就是必然会对学校教育和家庭教育都产生重大的影响。其实我们都知道，虽然不能说高考是指挥棒，但是呢，高考的影响吧，它在对中学有影响，其实对小学的涉及到影响也是很大的。所以呢，我们一定要呼应，因为对于家庭来说，孩子的事小事也是大事，更何况说这是大事，家庭是一定要呼应的。但是呢，不同的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呼应方式。比如说哈，主持人哈，刚才您说那个小学和幼儿园的话，这个阶段的孩子呢，应该来说更多的是从习惯和品质方面，从习惯和品质这个层面去呼应这次新课改。还有一个我想提一下，就是说呢，小学和幼儿园阶段的孩子的人生观很重要。大家不要觉得早，不早。我记得我对自己孩子就从三四岁的时候就一直跟他说，你以后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有贡献三个字我反复强调。 三岁看老吗？ 是当时呢，我觉得这个就这么说一说，我希望把这个概念打进去，但我没想到他这能打进多小多少的话，倒没有很非常乐观的这样的预测哈。 但是在他十八岁的时候，他高三的时候，他报考一个大学的暑期班的时候，他就写到了我的家庭，教育我从小要做一个对社会有贡献的人。然后这个他是不给我看的，他自己给大学说的。但我想，对社会有贡献三个字打到心里面去了。这就是他的人生观， 这是三岁的记忆。 对对，所以说在小学和幼儿园阶段，我们是可以对孩子进行人生观的教育的，这是对新课改一个呼应。这是对小学和幼儿园来说，对初中来说，它的呼应应该是一个是选择能力，一个是规划能力。如果是新高考的话，北京市是六选三，六选三就涉及到20种选择，之前文科和理科只有两种到二十种，这选择的难度增大了很多。如果我们没有最基本的选择能力的话，到时候会举手无措。这是一个。还有规划，就说现在不能说你现在不形成规划能力，到时候到高考的时候再从容再仓促应对，这样就太被动了。那么我们知道高考的时候我们要怎么去选择，我们要怎么去选择的话，我们要基于现在的对自己自我的实力和兴趣的评估，这就是个好的规划。我想这应该是不同年龄阶段有不同的年龄的呼应方式。 蜀地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我太想说了。我觉得呢，可能家长面对这个高中课改会有三种态度，或者说三类家长。一种就是认为你爱改不改，反正我抓我的分儿，我得高考，合格公民素质都是你们的事儿。这种家长，那咱就甭说，就完蛋了啊，就肯定是要完蛋的啊。第二种家长就是高中家长着急，那么还可能加上一部分初中家长着急，因为什么呀？明年就初三，这就该上了九点，对吧？或者说明年就得去了，他就出于焦虑，他关心。但是能不能引起小学家长的注意，那就是第三类家长了，甚至要引起婴幼儿家长的注意啊。那么其实我是非常赞成第三种这种情况的，就是说一定要所有的家长，不管哪怕是我要怀孕，我都应该关心这事儿。 孕期就开始做好准备了， 因为你是这个，我比如说，因为咱们城市的孩子大多是参加高考的，那么你参加高考，我就讲高考是对19年家庭教育的一个检验。为什么19年不是18年呢？包括孕期。你说我怀孕的时候我没有家庭教育理念呀，没理念就是一种理念，就是你什么都没有。你都没想好，越早发现，越早建立起正确的理念，把它各个时期有效的给它整合沟通，它越占便宜。我给大家讲过一个事儿，就是我们在学习家庭教育的时候，有一个湖北特别棒一中校长，一般都是特棒的，在县里头啊，他读遍了全球的这个家庭教育的这个书，随便一个理论一人名张起来就张嘴就说，我是没学多少啊。就是光一天到晚在这儿激情澎湃了，我们俩一比那简直就没法比。结果那个老师特别逗，让我们俩往前头一站，让同底下的学生说，学员说，你们然后听课听谁的课，结果好家伙，听我课的人比听他的课还多。 为什么？ 为什么？找原因。哎呀，找啊，南北地域啊，风格啊，性格，找了半天，我们这个广东的一个幼儿园的园长他说，我觉得那个校长他没有蜀爹这么有感染力，原因是他的学前教育不足。结果马上，您说 这一点我觉得特别赞同。 为什么？最后那个校长一点头，您说对了，我们家是地主，我从小我就压抑着，所以他那么多东西他倒不出来。我没有多少东西吧，但是人都信我。所以我们就从这个例子来说明什么呀，这个幼儿园时期啊那太重要，到小学更重要了，习惯打不好，小学三年级以前，现在是什么呀，到了高三问题集中暴露。我跟你讲，刚才林老师还提醒我千万别得抑郁症，因为我看着家长提问我太着急了，但是我没法给他解答，因为他没有住好体系，他没有正确的理念，他一点基础都没有，那个孩子像大铅球一样，已经水米不什么油盐不进了，所以我们一定要从小办。 是刚才那个，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应该邀请鼠奶奶过来分享一下她前期的育儿经验。 鼠奶奶跟鼠爷爷都在医院住院，正在听咱们的节目。 一会儿我们那个鼠奶奶鼠爷爷的照片也会发送到我们的微信群里面啊，大家随时在微信群里面也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刚才雷老师说您也赞同，有什么感触吗？ 有， 刚才他说这一点，说他那个人从小是地主孩子，是吧？ 嗯、 然后而这个属爹他是激情澎湃，是有童年的因素在里头的、 嗯。 心理学上有句话叫做“人一辈子走不出童年”，所以说我们这个说的是新课改，但是其实从幼儿园和小学阶段能够意识到这种家庭教育的重要性是非常重要的。 嗯，其实我觉得，您说，属爹、 所以我再补一句啊、 嗯， 就是刚才最后的那个你放的片花里边啊， 嗯、 那个幼儿就是四岁半孩子的那个妈妈，我听出来了，那是孙艺群老师 啊、 嗯、啊，孙艺群老师呢，我特别崇拜他，因为他搞幼教。就是那个幼儿园搞得特别好，包括小学啊。 嗯嗯、 那么我呢，就是拜他为师。为什么呢？我很多高中的问题，我要请教他，怎么能从幼儿园，从他幼小的时候找到原因？ 嗯， 找到原因。哎，所以呢，我觉得他谈得特别好。我们真的是要往前去看， 嗯， 然后幼儿园的家长往后看，就是说你现在我才婴儿，我就要关心高中吗？多少关心一点， 是 因为那是早晚要到那一步的。 对，因为这个政策出台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哈、 嗯。 我们说我不能政策一出台，我第二年立马就改变这个教育方式，那是不可能的。所以说得从幼儿抓起。 嗯、 我记得我那个同学哈、跟我分享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情，就是说他有一个朋友怀孕了，怀孕的时候一直在听那个音乐哈，然后胎教，结果小孩生下来之后一听到音乐就开始扭屁股。然后还有一个孩子就是他小的时候妈妈胎教的时候总是在给他听这个传统文化，中国传统文化的歌曲呀、诗词呀，但是他生下来之后他非常对这方面感兴趣哈。所以说其实无论是在孕期哈，还是在幼儿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紧尽早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哈。那么我们今天呢和大家一起关注的呢是家有儿女之家庭教育如何适应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有问题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发送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向左看，向右看，权威及时教育信息在哪里？ 不必左顾右盼，您想要的就在这里。 我是北京市教育委员会的主任刘宇辉，希望大家共同为教育的新发展做出努力。 北京市教委副主任李毅， 考试评价改革鼓励孩子有独立的。 北京市高招办副主任秦华， 高考英语的听力单独进行机考，这是第一次。 北京市中招办主任马红辉， 英语科目的改革，考试内容，考试方。 教育面对面带给您最权威的教育服务信息，关注教育的您，请与我们面对面。一年一度的中高招升学政策咨询，每周每天的社会教育热点话题，我们为您权威解读指导，独到分析评说。2018年，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每周一至周日每晚5:30，越聆听，越成长。 好，接下来送给大家一首歌，一起来轻松一下，梦想起航。那么一会儿就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精彩稍后继续。 梦想起航那一秒，泛起我们久违的心跳，仿佛一种悸动穿梭轨道，让热血沸腾，战火燃烧，起航是彼此最坚强的依靠，毫无保留不停到最后一秒，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就是追逐永不放慢步调，筑梦的城堡努力就会闪耀，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就算是 循着声音的方向， 循着声音的方向， 你会听见万物勃发的壮丽，听见花影缤纷的风景，听见动人心魄的情感，听见穿越古今的永恒。1月31日，保利剧院，听见美，蒲歌读美文朗诵会，以朗诵致真心，让我们跟随声音，听见经典， 听见经典， 听见美， 听见美。 主播新势力等的就是你，北京电台第六届全国主持人大赛开始报名。 不管你是科班出身还是天生能说会道，只要你年满21周岁，有智慧，有才华，有态度，这里就是你的舞台。 关注微信公众号北京电台 RBC， 或登录北京广播网填写报名表，优秀选手将有机会成为北京电台签约主持人。咨询电话8501-3045，8501-3045。 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城市广播，调频107.3兆赫，中波1026千赫。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傍晚晴见多云，偏西风2到3级，气温在0度到0下3度之间，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0下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天气天晴气爽，是一个位的出行，体感比较寒冷，需注意防寒保暖。 路况信息。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方面的情况。长安街北京站口到天安门东，东向西，西单到天安门西，西向东，持续车多，建议绕行。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1对1、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本月16号，教育部普通高中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发布，在新课标中强化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的比重，语文古诗文背诵推荐篇目也从过去的14篇扩增至72篇。此外，更值得注意的是，新课标中新增学科核心素养、学科质量要求2项内容。教育部新发布的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对于家庭教育来说意味着什么？家长应该以怎样的态度应对？新课改下，父母如何助力孩子的成长？本期教育面对面带您继续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晴天。今天呢，我们聊的话题呢是家有儿女之家庭教育如何适应高中新课程方案和课程标准。再来邀请一下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雷璐，北京市十一学校家校协作课程负责人，8年来举办了70多场家长课堂，2013年起组建家长志愿者团队，有20年的语文教学经历，也是高三学生的家长代表。欢迎雷璐老师。 你好。 欢迎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称号的获得者，教育面对面栏目专家团顾问，致力于从助学助考角度探索家庭教育的家庭教育高级指导师，高中家长助学助考实践班和中学生家长助学助考状态初级测评的创立者李强，也是我们大家熟悉的鼠爹。鼠爹您好。 哎，大家好、大家好。 刚才鼠爹和雷璐老师这么激情澎湃的刚才跟我们在聊聊哈，其实就是想提醒广大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一定要重视咱们这次课改对于家庭教育的影响哈。刚才谈到了几个家长容易忽视的点，比如说面对孩子的选择，我们该如何理性的提供指导，以及对于这个课改或者是出台的一些大的政策，对于大词儿可能漠不关心，或者是不想去深入的研究，或者对于成绩斤斤计较哈。那么其实在我们以往的家庭的助学助考模式中也是存在很多误区的哈。鼠爹给大家提示一下，我们家长容易陷入哪些误区呢？ 我发现的啊，家庭教育呢对学校教育存在这样几个问题。第一个就是干扰了学校教育啊，他干扰了学校教育。 怎么干扰呢？ 他怎么干扰？你比如说他家庭教育中安排了太多的智商的这些分数的这些东西、然后把孩子搞得非常疲劳啊，就是六日满满的，从早晨8:30上到晚上9:30上课。所以后来我都去看过这样的孩子，他还有没有活力，因为我对他很担心。那么现在我接触的好几位啊，包括高三年级的年级组长就跟我反映，孩子到周一来的时候非常的疲劳。那么这就是一种干扰。还有呢，就是本来孩子在学校里呢，在老师的鼓励下信心满满。信心满满，看到了自己的成绩和进步，但是我们家长回去之后就拿着分说话，然后孩子呢又被情绪又被打击了，星期一早上是哭着来上学的，所以这都是对家庭教育的严重干家庭教育对学校教育严重干扰了。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做得不好的地方，做得不够的地方呢，就是他不支持学校教育。比如学校提出来我要搞一个什么活动，他不支持，咱们过去不支持就算了，但是以后你要不支持，咱们大量的教学他是要通过学生的体验，通过活动去做的素质教育嘛。你可能觉得那是瞎掰，那东西咱弄那干嘛呀，还不如做两道卷子呢。那你要是在这样的理念就完蛋了这个孩子啊，因为学校教育变了。另外呢，就是什么呢，在这个学校无论他怎么强调个性化教育，必定他是以共同教育为基础的，他是学校。最能实现个性化教育的是谁呢？是家庭。所以你要了解自己的孩子，然后呢在自己的生活实践中抓住机会去培养孩子的个性，也就是从小要发现孩子的特性。一个孩子就一个样，全世界没有第二个。特性是什么？潜质是什么？那么只有认识孩子才行啊。但是我们好多家长不认识孩子，不认识孩子你施教的时候肯定就错，方法就不好，方法就不好啊。还有呢，就是学校教育呢它丰富多彩啊，他要把课程弄得很好。但是呢，学校跟学校不一样，他资源必定有限。比如像实习学校资源已经相当不得了了，他的课程里开马术，但是他必须上学校去学去。你学校再牛的话，你没有跑马场，对吧？你还没有跑马场。学校也就是说，学校教育在发展孩子的能力的时候，他受到了很多的限制。那么你家长你就要拓展学校的内容啊，你就要拓展学校的内容，抓你的这个你利用你的资源去搞啊。所以这样的呢就形成了什么呢，叫我们要支持学校，我们要延伸学校啊，这样呢才是最好的配合学校。我们现在有的家长甚至校服不给买，我们可以，因为学校不能逼着你买校服，不买校服就不许上课了，那肯定不行。但是我们可以设想，一个孩子没有校服，他参加不了一系列的集体活动，孩子是个什么心情啊？对吧？孩子是个什么心情啊？所以这是最基本的，他都做不到啊！孩子在那儿很另类。好了，那么他跟老师不交流，跟学生不交流，对学校他就厌烦，学习怎么能好呢？所以你不买校服，你还想抓分数，够呛啊！这就是现有家庭教育的一个叫干扰，一个叫不支持、不延伸。 今年 雷璐老师作为老师， 是 对家长有什么不满意的？ 你一定 还不 补充哈、 我是家长志愿者的负责人，我跟家长关系非常和谐好，所以说不满意的应该是导师比较多。 什么意思？ 就说跟那个应该能 跟不满意的家长接触到的，主要是这个导师层面比较多。 啊、 我师父的家长志愿者都是特别好的家长。 嗯、 哦，他接触的都是那个 好家长， 支持学校的家长。 是， 对。 有没有遇到过不支持学校的家长？ 反正在我负责这几年来没碰到过。 啊、哦，其实现在其实态势还是慢慢的扭转过来了哈。那么。其实我们在谈到这个个性化还有选择方面，我们这次新课改也给同学们赋予了很多的选择权，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新的形势下，我们以前存在的误区需要做出哪些方面的改变呢？书爹， 以前的误区啊，以前的误区那就是说你比如说单纯抓分数这个、一定要改变。 嗯 啊，为什么呢？我们必须看到素质教育就是分数啊，你要说我现在抓孩子高分没问题，但是这个高分的内容发生了变化。 嗯， 因为现在整个课程设计的，他要培养合格公民，他要培养这个素质教育，他是个素质教育，他这个分数已经体现出来了。如果你在这时候单纯的去抓智力的话，恐怕抓不了。我现在都担心啊，以后就是那补习班怎么搞？ 嗯， 啊，因为他那么短时间，他没法给你上思想政治课，他只能补那个那个学科知识啊，再搞一对一一小时，你再让他谈思想政治、谈打词儿呢，家长不急了吗？ 嗯， 可是我们现在会看到这个孩子现在分数不高，其实很多呀，确实是伴随着学习基础、学习态度、学习能力， 嗯， 伴随着，但是更伴随着什么问题呢？视野、高度、思维、关系，包括生生之间的关系、师生关系、 是的 家长关系，他已经完全把自己给屏蔽了，不接受任何引导。所以你看我讲的这个视野高度啊，为什么人家写的那个作文纵横驰骋，甚至拿古文来写作文，你的孩子就不行了，除了书本之外什么都没有，对吧？所以这样的话呢，就是说由于这个视野高度、认知啊、思维关系等等的这些因素啊，它都是需要非智力来支持那个智力的， 嗯， 否则单纯抓分数抓不上去， 嗯， 那么我们家长在这个就得特别的要改变。 其实我们刚才从那个录音里边也能听出来，有一个家长我说的印象我特别深刻哈，他说孩子的负担太重了，其实有时候这个负担恰恰是家长给的。 啊，就是， 哎， 你说的特别对，因为什么？我不有那实验班嘛，那有的家长就是说，我就让他去就考虑一些其他问题啊，比如说孩子的休息问题啊等等的活力问题、啊、等。这个家长说，哎呀，那东西是好，但是我来不及啊，孩子分太低了，我考虑不了。 嗯， 其实你恰恰是考虑了别的一些东西，那么你的孩子分数才能高。 嗯， 啊，你就局限着就是请老师补课没戏。 雷老师， 刚才主持人说家长给孩子的压力，这个太常见了。 嗯， 像十一学校是不主张孩子去报课外班的，但家长主张，家长逼着孩子去报，所以我觉得这个家长在一定程度上应该给自己减负。 嗯，其实有些孩子不该给他的负担，一定要不要给他多重的负担。 是的，是的， 不要做无用功哈。还有一个家长他反映，其实这个小孩他学习成绩是挺好的，但是随着他的成长，他慢慢发现会暴露其他的一些问题。那么其实这个也就是一个综合素质的一个考量了哈。 对呀、啊。 比如说本次课改一个显著的突破就是关于学科核心素养的，这个其实就是孩子的一种综合素质哈。那么培养这种孩子的核心素养，我们在家庭教育当中该如何践行呢？ 哦，我哎。您 啊，行，雷老师说吧，这个核心素养这个词吧，在教育界落地吧才一年多时间，所以现在还处于这个学科老师在研究的阶段。 嗯， 但是对于家长来说，我们很多是能够抓得着的，比如说孩子的学科兴趣，孩子还有孩子的学科潜力，他对什么感兴趣，他什么能学得好，如果这两方面不考虑的话，等到高考的时候再去选择的话，也是个问题。 嗯，兴趣和潜力，熟爹。 其实呢，就是现在这个高中的这个课改啊，就是要贴近孩子的真实生活和发展需要。其实我们家长呢，只要有这种在家庭教育中的正确的培养意识啊，这种理念就行了。就是说，学校教育要干学校教育的事情，我们家长要配合。同时呢，我们要把家庭教育一定要抓好。 嗯。 我主张把家庭教育素质化、课程化。 嗯， 这什么意思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咱们比如说家长都带孩子出去旅游，这太多了啊。比如说就去海南吧，你就去花2万块钱玩一圈，见见大海就完了吗？说这是海南，我来过这儿了，那管什么用呢？完全可以把它作为一种素质化、课程化。什么意思啊？比如说问问孩子，海南岛是什么时候从大陆分离出去的？这就是地理知识。 嗯， 对吧？那么还有海南的少数民族哪来的？ 是哪朝哪代的犯人给牵过去的，御林军给去看着的。你了解他是他的凤凰三亚凤凰机场边凤凰镇那回族哪来的，是吧？这又是一种历史知识啊，又是一种历史知识。然后给他讲，旅游有几种啊？什么是休闲游？什么是观光游？什么是探险游？啊，你这有随词儿，其实你说不了两句话，这孩子哦，旅游有这么多种。好，现代旅游、现代休闲游的五大构成要素。啊，阳光啊，沙滩呐、啊，什么空气呀、啊，等等的，这不就是这孩子就哎呀，这就是素质啊，一套一套的。 是， 反正他爸没讲，你给孩子讲了，你们家孩子就是收益啊，啊，所以还有宋氏祖居，我们带孩子，我们可以想一想，带孩子去海南旅游的有多少家长带着孩子去看过宋氏祖居？ 嗯， 宋氏三姐妹啊，啊，一个嫁孙中山了，一个嫁那个孔祥熙是吧？还有一个是孙中山，是吧？你把宋氏祖居一看，得，这近代史你就学了一大半。 嗯，有很多书本的知识是可以在实践当中习得的，而且印象更为深刻哈。 你说你非得让他背那个历史，多难受啊！ 你光背肯定是没用。 哎，女孩想想嫁什么人，男孩想想娶什么人。 嗯， 啊，这还有一个人际关系啊，这几大家族之间的人际关系什么的。所以说，参观一个宋氏祖居全解决了。你看，包括我们坐什么呀？我们是自驾游去的，然后我们坐火车轮渡，我们没有坐汽车轮渡过海。坐火车轮渡就是要看看火车怎么过海。 嗯， 然后呢，结果呢，因为时间不合适，我们没有看见火车。没关系，在轮渡上我把乘务长请来，把乘务长请来讲我们这火车怎么拆，历时多长时间，这个轮船怎么回事，叭叭叭讲了半个小时。 嗯， 啊，就二十分钟吧，反正整个录像我都有啊。 嗯， 就是。你看我这2万块钱花出去，啥学科都有了， 嗯， 啥学科都有了，丰富多彩。而且关键是什么？咱们家长在孩子心目中树立起形象，我爹真棒，啊，他知道多，而且他还能把人请来给我讲， 嗯， 啊，这就是这个没那么长啊，那火车轮我刚才说错了，没有半个小时，没那么长，就是说讲了很多，我全程摄像，我有资料， 嗯， 那么就是说你这样一来的话，到了高中，家长靠什么？去引导孩子呀，不是靠你有钱养着他，也不是靠你能打得动他，实际上你打不动他了， 嗯， 靠的是我很智慧啊，我给你出的主意很正确，我比你想得多，所以要树立起在孩子面前树立起一个智慧家长的形象。 嗯， 那么这样就是说，在家庭，我就仅以海南旅游为例，它就是一个什么呀，就是一个素质化课程化的一种旅游方式。 嗯，您看现在特别强调的这种学习方式，就是把孩子置于真实的社会情境中，去解决各种复杂的真实的问题哈，就是直接参与社会实践。其实说到这个社会实践，我们身边就像您刚才说的，我们身边可以用很多的社会上的资源来去助力孩子的这种成长。那么不妨我们接下来听一段社会上的声音。 各位听众好，千亿学堂是北京市燕山教委的公益性家庭教育平台。拥有理性的家长应该知道，把我们的家庭教育与课程改革相结合，顺势而为，千万不要因为家长自己的不理解和抵触影响到我们的孩子，尤其是现在的在校高中生，当然其他年龄段的家长朋友也不可视而不见。既然高中的教材、教法、学法、考法都变了，通俗点说就是高考的指挥棒变了，影响必然是全面的，所有的家长都应该未雨绸缪，提早的理解和调整适应，把培养自家孩子的必备品格、关键能力等核心素养与国家的目标相统一，把家庭教育与新课改尽快的统一起来，形成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合力。 你看，有很多的身边的这种社会资源是可以供家长来利用的，一定要把孩子纳入这个素质，把孩子的素质哈纳入这个社会实践中。 只要有这个理念，有这个意识，嗯，遍地都是资源。 嗯，好，我们刚才谈到了第一个是学科核心素养，第二个就是真实世界里面的一种学习方式。那么第三个，其实我们更为关注的就是这一次的语文学科，其实它的变化也是相对较大的哈，比如说 挺大的， 对， 挺大的， 强化了这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传统教育，语文古诗文的背诵推荐篇目从过去的14篇扩增至了72篇。其实我们在上一期节目当中，很多专家学者老师都会告诉家长，其实在面对语文学科的时候，他们不知道该从何入手，其实语文这个范围太大了哈。那么现在我们家长在面对语文的学习科目的期间还有哪些困惑呢？ 刚才主持人说到了这个背诵篇目从14篇到72篇、嗯、这个作为语文老师来说，我是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事情，但我说这个话也可能一些老学生或站着说我站着说话不腰疼哈，可能会这样说。为什么呢？因为这次增加的篇目吧，有很多是我们学中文的就知道，大学里能接触得到，是非常好的东西，这些东西都是经过时间沉淀的经典的东西，如果不增加的话，他们在高中阶段就接触不到。 嗯， 而且他如果不学中文的话，他可能一辈子都接触不到。我觉得这是一个财富性的东西， 嗯， 我觉得很经典的东西就很可惜。 那这一次的改变，我们家长该如何应对呢？ 家长应对，我想吧，一个是最重要的，倒不是知识方面的，倒是家庭环境的营造，比如说营造一种阅读的环境。 嗯， 一个是营造一种阅读的环境，还有一种在价值观方面的引领，就让孩子意识到这个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很重要，也不是忽略它，去轻视它。 嗯，熟爹。 我觉得首先呢，就是有一个观念啊。 嗯， 就是你要真心实意的发自内心的觉得语文这个是个好东西， 对，有用， 要好好学。 嗯， 为什么呢？ 嗯， 因为我就见过啊， 嗯， 我们一位家长在家长会散会之后围着很多人在我们的语文老师面前大骂语文，因为我和他爹都是学理科的， 嗯 啊，学计算机的是干什么的，嗯，你们语文有什么用啊，这孩子非得学文科，那个家长着急啊。 嗯， 所以他就你要就是很不礼貌，严格说你在语文老师面前当着那么多人，他就已经我就觉得作文的角度都有问题了。 嗯， 这就是说他不认可这个文科，不认可语文给这个孩子的思维表达对各学科支撑啊，包括内心心灵的成长啊，他不懂。 对，典型的 所以我， 典型的重理轻文。 对，好像我就愿意当个匠人，我就愿意当工匠。 嗯， 其实那是很低的。 嗯，其实对于孩子也是，引导也是非常有偏差的哈。 对，实际上他孩子最后还是学的文科，现在外国语大学发展的很好。 嗯， 也就这是第一，是从理念上来变的。 嗯， 如果理念一变，招就多了。 嗯， 你比如说我们做过什么呢？就是跟孩子同写一篇作文。我们就是把这个孩子的所有实习学校把所让孩子把所有作文啊盯成一个文集。 对。 后来这孩子说学校盯文集，我们小组六个人我们都盯文集。小组六个人弄个文集，自己掏钱弄个小册子，每天早上出门之前洗漱完毕，我都要读上几篇，发表些评论。 嗯， 你得尊重，你得认可他的劳动啊。 嗯， 所以在这样的过程当中，我们甚至同写一张语文卷子。 嗯， 这样的话呢，就形成了。 嗯， 如果这个不会，说我家长我没这么多功夫，也不会这个，最起码在跟孩子交流当中，你要引导孩子把表达能力弄好吧。 嗯， 比如说孩子，你说这句话有三个意思，你到底哪个意思？这个词儿是不是要换一个更好？ 嗯， 啊，你比如我就跟孩子说，我说我给主持人秦天推荐了个嘉宾，还是说我建议他个嘉宾，这个语气都不一样，哪个更礼貌？你就让他发表意见啊，这不就学语文吗？这就是用词要就我就举这么个例子，啊， 是有很多细节的方法我们是要注意的 啊。 嗯， 你理念到了就都有了。 嗯，其实在家庭教育当中，尤其是现在涉及到这个新高考面临着选择，其实家庭教育当中父母对于孩子的引导是非常重要的哈。我们其实可以关注这样的一组数据哈，这个是来自浙江新高考的，在2015年浙江省教育考试院用一个不记名的方式做了一个问卷，对2014年浙江省的高中生做了一个抽样调查，了解学生是怎么选科的。其实这对于北京的选科有非常大的指导。第一个是高一的时候就选定了三科的学生占比达到 70.58%， 其实这个比例还是很高的。那么第二，他们研究的是我在选科的时候到底是谁起了主导作用，结果调查结果是 75% 以上的学生都是由自己决定的，老师和家长根本没有起到任何作用，其实也就是孩子拍拍脑袋就想出来的，只有不到10%的学生觉得老师家长还是起一点作用的。那么第三呢，就是选科的时候我参考的是什么，其实调查显示的是考虑的并不是他的成绩以及我现在的成绩，还是我对他是不是感兴趣，我有没有信心学好这个学科，对于大学报考的科目未来发展的前途有没有考虑。那么其实涉及到北京的高考3+3这种模式下的选科学考，以及这一次新修改的这个新课改必修课程，选择性必修还有选修，都给学生提供了这种极大的选择性哈。那么关注个性化的选择需求和多样化的发展需求，面对孩子这么多的选择，我们家庭教育又需要给孩子做哪些引导呢？ 我听到了你刚才举的浙江的这个例子啊，75%自己选的，这些就像这个例子，我看来是可喜又可忧。 嗯， 可喜是它的形式上都是孩子做主的，这个非常的好。忧忧在哪儿呢？我相信这些孩子，就像你刚才说的，他们都是从我这门学的好，所以我就这么选，这是不行的。因为你选科就涉及到将来大学的科目，将来还有你的择业的问题。 嗯 啊，那么这里呢，当然我们是可以从现在的学科的角度，我哪个学的好，我去选，这只是一个标准，还有很多标准，就是你的特质。啊，包括国家未来的发展形势啊等等的，它是一个很深奥的学问。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家长不参与进来的话，绝对是不行的。 嗯， 绝对。所以我是优，我要优 优。 嗯， 雷璐老师， 啊，这个刚才说家长参与进来，但是家长要理性的参与选科，是个理性太重要了。比如说有些学生他图简单就选历史、地理和政治、史地政，但是呢，从上海来统计到。统计过，如果你选这三科的话，对大学有学科要求的只能报50%不到的这个专业，我们想这个太可怕了，有一半你不能报了。 嗯嗯， 所以说选择这个理性的去选择太重要了。 我补充雷老师一句话，什么叫理性的选择？我觉得啊，理性的选择它就是一个应该是尽早的，它是一个不断动态的去了解一些信息啊，去发现孩子的兴趣特长。我就是第一叫尽早不断，第二叫把孩子的兴趣和特长要相区分。你兴趣是什么，不见得特长是什么，这是两回事儿。另外呢，要把自己的孩子的愿望跟生存现实相区分。 嗯， 相又要相结合。 其实我们今天还安排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环节，就是大学生他如果经历过这一段，他在回望以前高中的生活，他的感想是怎么样的，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想的太周到了，各方面太周到。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工商大学的常可盈。听说了这次高中课改以后，我第一时间就去查阅了一些资料。现在的高中生真的很幸福，因为我上高中的时候很多想到过现在的这一次课改全都一次性解决了。像比如我上高中的时候觉得课业压力太大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发展自己的职业爱好、自己的兴趣爱好。而且再一个，我觉得我们那个时候学习的传统文化太少了，当步入大学以后才觉得说自己的文化底蕴是不够的。但是当你离开了高中，又没有一些老师会像你高中的时候带着你学习的时候那么系统那么全面。而这次课改呢，它加重了选修课的比例，降低了对于毕业学分的要求，推崇学生的个性化素质发展，增加了各个科目之间与传统文化的联系。希望这次北京课改实施后的效果能够事半功倍，也希望北京的教育模式能够越来越完善。 哎呀，过来人听了这个新课改太幸福了哈。其实现在的孩子有这么多的政策在扶持哈，一定要好好的珍惜当下。那么节目最后请两位老师再给我们大家进行一个展望吧，展望一下我们的新课改。雷璐老师。 好的，最后呢送大家一句话，就是祝您和您的孩子关注新课改，赢得新课改。谢谢大家。 嗯，好，鼠爹。 我相信通过这个新课改肯定会让咱们的孩子更加幸福的愉快的提升自己各方面的能力，但是前提是我们家长要做一个先知先觉的人，来更好的引导孩子。我再补充一句，凡是关心语文的这个听众，欢迎您星期二晚上在咱们教育面对面的相关群里边听我讲家长怎么去培养孩子学习语文。 好，太好了，也再次感谢今天两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间，让我们一起期待着新课改形势下我们的明天会更美好。好，那接下来请您继续关注教育面对面为您继续推出的品读经典，今天带您走进少年中国说。 毫无保留护听到最后一秒，骄傲的青春共同打造，唱唱唱是我们的讯号，就是追逐永不放慢步调，筑梦的城堡努力就会闪耀，我要让全世界看到，梦想起航就算是风浪滔天也要大声歌唱，不怕前方。 本栏目由学大教育特约播出，学大专注个性化教育16年。学大教育成立于2001年，目前北京35家学习中心，全国共计650家，于2016年从美国纽交所成功回归国内 A 股。 学大专注中小学个性化课外辅导16年，课程形式涵盖个性化一对一、个性化班组、中高考全托封闭班、艺考私人定制课程。学大更懂学生，所以金榜题名。 从晨光熹微到灯火阑珊，我们用声音记录京城。 从融融春日到数九寒冬，我们用电波伴您前行。 2018北京电台广播过大年，陪您迎新春。 2月1日脱口秀春晚拜早年。 2月7日儿童福利院快递分拣站献爱心。2月8日养老院为孤寡老人送温暖。 腊月274小时特别节目直播，丰厚福利不间断。 北京电台与您在一起，开开心心过大年。 人海中能遇见你，我是幸运的。 人群里能牵你手，我是幸福的。 爱他，就给他不一样的婚礼。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及客房餐饮会议于一体精品商务酒店，观音阁8米高奢华空间，专业的舞台影音设备，细心周到的服务团队，建国门商圈优选，北京广播大厦酒店，您婚宴的优选酒店。详情请垂询8501-5588转销售部。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2到3级，最低气温-8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晴见多云，偏北风3级左右，最高气温4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天气天晴气爽，是一个位的出行，体感寒冷，需要各位注意防寒保暖。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 FM 107.3， 每晚相约5点半，教育面对面。 一段文字带你穿越时光， 一个声音直抵内心世界。 美文传承文明，经典滋润人生。 教育面对面之品读经典， 让我们共读名篇经典，聆听诗词书韵， 传世名篇，中华经典。欢迎您收听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为您特别制作播出的品读经典节目，我是主持人张征。今天我们要和大家共同诵读解析的中华经典名篇是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 《少年中国说》是清朝末年梁启超所作的散文，写于戊戌变法失败后的1900年，文中极力歌颂少年的朝气蓬勃，热切希望出现少年中国振奋人民的精神。文章具有强烈的进取精神，寄托了作者对少年中国的热爱和期望。那么这篇作品通过哪些笔法凸显个人的爱国之情？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正在为您讲述。 少年中国说，日本人之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是与也，盖习亦欧西人之言也。呜呼！我中国其国老大矣乎？梁启超曰：吾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欲言国之老少，请先言人之老少。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唯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唯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唯留恋也，故保守；唯希望也，故进取；唯保守也，故永救；唯进取也， 故日新。为思既往也，世事皆其所以经者，故为之照例。为思将来也，世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感破格。老年人常多忧虑，少年人常好行乐。为多忧也，故灰心；为行乐也，故盛气；为灰心也，故怯懦；为盛气也，故豪壮；为怯懦也，故苟且；为豪壮也，故冒险；为苟且也，故能灭世界；为冒险也，故能造世界。老年人常厌世，少年人常喜事。为厌世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为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者。老年人如夕照，少年人如朝阳；老年人如吉牛，少年人如乳虎。此老年与少年性格不同之大略也。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已然。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指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彼老朽者何足道？彼与此世界作别之日不远矣。而我少年乃新来而与世界为缘，使举国之少年而果为少年也，则吾中国为未来之国，其进步未可量也。使举国之少年而亦为老大也，则吾中国为过去之国，其思亡可翘足而待也。故今日之责任不在他人，而全在我少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出浮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鳞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戴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美哉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 好的，刚才呢，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音指导方明老师为大家诵读的这一篇《少年中国说》。接下来，我们要邀请来自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的教授李山为大家来详细的解读梁启超的这篇传世名作。 教育面对面，名师天团，重磅来袭。 李山，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启功先生弟子。 2006年被选为北京师范大学本科教学十佳教师，2007年和2009年分获师评网最佳教授和全国魅力教授。 大家好，我们下面一起来欣赏梁启超的《少年中国说》。梁启超是近代的教育家、思想家、学者，也是文章家，号任公，字卓如，是广东新会人，早年跟着康有为学习，是康有为的高足啊。戊戌变法时期配合康有为积极鼓吹变法维新，百日维新失败了，于是呢他就流亡到日本。到了日本以后就创办了什么青翼报。这个人呢、应该说是天纵的才华，在这个创办这个青翼报的时候，一共100期的这种报纸，有100多篇文章是他写的，每天5000字。在思想上他提倡诗界要革命，小说界要革命，史学界也要革命。梁启超的文章，他是近代人，他用文言，但是他的文言比较浅，同时呢他又是一个睁开眼看世界，又吸收了一些欧美化的句式，里边还偶尔加一些新词，所以不论从句法到篇章上啊，他都有一种新的这种面目。另外才华横溢，滔滔不绝。那么这篇文章他发表在1900年，也就是戊戌变法。我们知道戊戌变法是在1898年夏天失败了以后，然后他们流亡日本，就开始办这个青翼报啊，应该是在这个时期发表的文章啊。这篇文章背景啊，文章一开头就交代了什么，就是日本人称我中国也，一则曰老大帝国，再则曰老大帝国。就是东洋我们那个邻居在那个时代看我们积贫积弱的中国呀，就给我们起外号，你们太老了，老大帝国，关键不是大是老，你们太老了，你们完了，你们日本人说我们中国老大帝国，还不是你们日本人这么说，是你们食了欧人的牙慧。所以这儿就提出来，盖西以欧西之言也，你们是从西方这儿学来的啊！你们就跟着人家喊吧。梁启超看到了以后非常不满意，所以他写《少年中国说》，充满了青春气息的激情澎湃的文章，就是要驳这个日本人这种说法。所以这篇文章从思想上说毫无问题，利益是什么，是站到了一个大格局上，对一个整个的民族进行鼓荡的一篇文字。呜呼，我中国其国老大矣乎？我们中国果真是老大了吗？你们所说的这个毫无希望了吗？接着下边这个回答方式，我们看文章也很奇特，我们今天一般不这么写文章，说梁启超曰：吾是何言，是何言，吾心目中有一少年中国在。对，梁启超说，哈哈，这就是那个时代啊。史记写完了文章，太史公曰，这太史公也许是他父亲，也是他自己站出来评价，这是古人的一种方式。但是我们看很新鲜，有梁启超的性格在。我梁启超说这不对，这个就有作者的这种脾气秉性啊，文章就特点就出来了。接着往下看，这就该说了，这就该讲道理了。我们要注意，这是个报刊体，这是要发表在报刊上，给一般大众只要识字、受了初级的文化教育就能看得懂的文章。我梁启超说不对，那么从哪儿说起呢？对，打比喻。接着，欲言国之老者，请先言人之老少。咱们先说国老不老这个问题，咱们先比喻看看人。我们知道人有老少，这个是日常生活中常见的，老人少年有不同脾气秉性，就从这儿入手。注意，这就是梁启超文章能抓人的这个地方。也可以说梁启超知道他在干什么，我在写报刊文章，写报刊社论，我不能把它写得像书斋那种语言。说老年人，这就开始对比了。先有个总括，老年人常思既往，少年人常思将来。注意，这是一个总貌。接着下边注意三层对比，鼓动着你不知不觉受影响。它有一个方式，就是层层叠叠的说，层层叠叠的说。所以这个第一层比喻啊，老年人常思既往，就接着这个说，为思既往也，故生留恋心；为思将来也，故生希望心。这就是针对着老年人常思过去，现代人常思将来。第一个就开始引申了，为留恋也，故保守；为希望也，故进取。注意层层向前推演， 一个概念套着一个概念往前推演，这是第二层。第三层，为斯既往也，世事皆其所已经者，故为之照例。老年人光想过去的老经验，做事就想照例而行，按照老例儿在做事情。为斯将来也，世事皆其所未经者，故常感破格。我们今天破格这个词这还是用上了。所以这就是什么，哎，这就是由于一句话慢慢把这个所有这个话里边的含义，一个句子套一个句子把它说清楚啊，而且句式要整大致整齐，形成这种对比，另外在对比中往前推啊，这文章就浩浩荡荡的感觉就出来了。 1898年6月，一场借鉴西方推进社会制度改革的变法在古老的中国大地轰轰烈烈地展开。这场中国近代具有重大意义的资产阶级改良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当时的中国即将在列强的瓜分和侵略下支离破碎，而这篇《少年中国说》恰在此背景中应运而生。接下来心系国家的梁启超会用怎样的话语去激励中国人奋发图强的斗志呢？我们继续来听。 三层对比，注意啊，我们现在再说一说，它是一个老少不同对比，然后下边加引申。一层对比，三层引申，一层对比跟着引申，一层对比引申，一共三层对比，下边又有几层引申。你仔细分析他的文章，它是个层层叠叠的这么构建的。接着第二层，老少不同，讲什么？讲老年人多忧虑，少年人多行乐，这就是态度不同，对人生的态度又不同。老年人担心这个担心那个，青年人比较乐观向上。然后这就开始又是往下推，又是引申，说为多忧也故灰心，为行乐也故盛气，为灰心也故怯懦，为盛气也故豪壮等等，又是几层往下推。第三层对比是想什么呢？说为老年常厌世，少年人常喜事，这就是老年人啊，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啊，因为觉得时间不够了，而少年人来日方长，所以他们喜欢做一些事情，这个也是人生态度不同。接着又是引申，说为厌世也故常觉一切事无可为者，为好事也故常觉一切事无不可为。注意这儿没有比三层，到此为止。接着下边就是注意，就开始对老年和少年又做了个综括，说老年人如夕阳，少年人如朝阳。他选这样的浅俗的词来进行对偶，形式既好看，哎，又不深奥。这都是我们说这地方都是他经营的地方，有意经营的地方。所以做了个对比，说老年人如鸡牛，少年人如虎。老年人那像又瘦又老的一头老牛，哎，少年人像一个什么？小老虎，叫如虎啊，小老虎。所以最后梁启超曰，人固有之，国亦已然。人是如此，人有老年少年的区别，那么国家呢也有老少。接着就说造成今日之老大中国者啊，说我们中国老大，那么我们就要问问什么东西造成了我们中国的老大，是我们这个国家的年岁吗？是我们这国家完全这个人民完全是衰落了，人民没出息了，是这样吗？我们要找找原因。说则中国老朽之冤业也，说你说我们中国老大不是我们国老大，是因为我们国家有这么一批老朽，他们造了很多冤业。注意这个词下的冤业就是冤孽，也可以说罪过，阻碍着中国向前走的。我们中国现在迟滞不前了，是因为有人在捣乱，谁？老朽之冤业。接着指出将来之中国少年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那么老朽们已经把我们的国家迟滞了，那怎么办？我们将来的少年中国就变成了我们这些新的少年的责任。注意这儿轻描淡写的说，因为这儿多说了反而有时候无益。另外在其他的这个文章段落里边他还会讲，所以这儿就直接就注意这个文章直奔另外一个话题。什么话题？就是指出将来之少年中国者，则中国少年之责任也。其他我们不多说，我们的任务就是要推出一个少年中国，就把什么？就把少年中国的任务跟中国少年搭起来了。 新生的事物总是因其独有的旺盛的生命力绽放出希望的光芒， 梁启超眼中的青年人也一样，他们为自己的国家、自己的时代注入了新鲜的血液和活力。梁启超将当时中国的希望寄托在了新一代少年身上，他没有局限于对腐朽社会的批判，而是为未来的中国少年描绘出了一个似锦的前途。这篇文章令人激情澎湃的高潮部分已经在前文的浓墨重彩中呼之欲出。 接着注意，一旦把这个文章放到了青年这个点上，文章的笔法刷就变了。刚才还是层层叠叠啊，排排对正反对比啊，层层对比这样一个写法，到了下边这一段大量的使用什么，我们来看这个句子句法开始变化，说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少年胜于欧洲则国胜于欧洲，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你看这个句子，实际上如果我们写文章啊，你可以省着少年强则中国强，少年智则中国智，完全可以更简化一些说，但是这儿不要，就是要渲染，这像浓墨重彩，像泼墨一样，它造成的是一种什么，是用在这个文章说服力、感染力上的效果，它不是用取决于理性的说服力，而是在感染。注意，当他用了大量的这种排比句之后，突然变了，用四字句。我们来看：红日初升，其道大光；何处伏流，一泻汪洋；潜龙腾渊，灵爪飞扬；如虎啸谷，百兽震惶；鹰隼试翼，风尘翕张。奇花初胎，郁郁皇皇；干将发行，有作其芒；天在其苍，地履其黄；纵有千古，横有八荒；前途似海，来日方长。注意这一大套四字句，我们知道语言句式本身呐、它有它适合表达的内容，比如说某些庄严的宏大的一些场景，我们往往用四字句，比如说旭日初升啊，什么霞光万道，这个一定是一个伟大的光景要出现了。有的地方啊，你看他夸张到他写什么，他写红日初升，这还是写少年中国的，说着说着注意，潜龙腾渊，龙爪飞扬，如虎啸谷，这些把中国古代很老的意象都拿出来了，百兽震惶，鹰隼试翼，等等等等，用这种东西来表达他对什么，他一种鼓舞的这种欲念，就是文章我要煽动起来，我要把青年的热情通过这种四字句，当我们前边把这个希望寄托到青年身上的时候，少年人的这种责任，少年人这种热情的崛起所达到的这个美好的效果，用了大量的四字句把它展现出来。他这文章就像什么三峡，就像这个长江在奔腾奔腾，有的时候缓流到了三峡突然急流澎湃。注意我们选的这一段正好是到达一个澎湃点啊，澎湃的这么一个点上。文章发展到段落的结束的时候就达到高潮，刚才我们说他用排比句，然后用四字句，庄严宏壮的四字句啊，这个铺陈渲染到了极致，就像一个大的协奏曲啊，到了最后的时候，当当当几声钢琴声音出来了，什么美在我少年中国，与天不老，应题了，你说我老啊，壮在我少年中国，与国无疆，无疆就是没有疆界，没有尽头。注意后边这两句话，我们看着梁启超就站起来了，写文章坐着写啊，后来站着写，后来跳着写啊，哇，这就是那个时代的人呐、所以文章跟这儿啊，我们选文也很妙，跟这儿戛然而止。所以说读这篇文章要是不动情啊，那你应该去看心理医生了。所以这篇文章啊充满了激情啊，而且这种激情它再怎么渲染怎么张扬他也不浅薄，为什么？他是在为一个民族，为一个多灾多难的民族，也可以说在最没有希望的时候，一个变法刚刚失败啊，血溅街头的时候，他在那儿充满激情的这个憧憬一个民族的未来，这种东西具有永恒的感染力，永恒的这种什么？这种激情，永远会激励着这个民族的子孙后代。所以说，大文章是大快文章。好。关于这篇文章我们就欣赏到这里，谢谢大家。 共读中华经典，聆听诗词书韵，今天教育面对面品读经典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以上也是今天教育面对面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带给您的是楼市好声音的主播版教育面对面，我们明天再见。

国有企业，国民经济的脊梁，国有企业强国富民的中坚力量。北京市国资委